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4集。沈觉几乎快要崩盘，说不出的苦闷和酸楚一层一层叠加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决堤。分离总是苦痛的，他想起很多年前他们的分别，在谢府的小巷，在寂寂的宫廷。他握紧拳头，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他会好的。他是司礼监的掌印，东厂的提督，什么样的伤没受过，什么样的伤疗不好。他站起来，学身便走，绕过书案，与夏侯恋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腕子却被夏侯恋拉住。他挣了下，没挣开，夏侯恋的掌心很烫，像炭火似的烤着他。 少爷，你想不想知道大小姐是谁？ 夏侯恋低声说，他的嗓音很哑，如同揉了一把沙子在嗓子里，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几乎听不分明。沈觉想说不想，他一点也不想知道关于那个女人的细节。他想起恋郎，想起那个死孩子，光想想就像被扼住了咽喉，痛得难以呼吸。可夏侯恋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 你记不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你被谢惊涛按在地上打，我那时候就想，这小少爷真弱，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，要是是我，我早把他们打趴下了。你长得又好看，我就想，怪不得还不了手，原来是个娘娘腔。 他泪眼朦胧地笑了一下，继续道， 后来你还想打我，结果又被我按在地上打，还哭了，你记不记得？再后来，我当了你的小厮，每天要扫地、拖地、洗碗，还得帮你洗衣裳。可是你这个人实在是太烦人了，衣裳洗得不干净得重洗，进你的屋子还得洗三遍澡。我夏侯烈活了12年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，所以我偷偷给你取了外号。 沈觉身子僵住了，夏侯恋吸了一口气，轻声道， 少爷，没有什么女人，也没有什么孩子，那是十七借我的身份欠的情债。 他惨淡地笑了笑， 大小姐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 那一刻雨声消退，天地寂静，沈觉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。漫漫沉寂中，他很慢很慢地转过头，对上夏侯恋悲哀的目光。 对不起，少爷，我喜欢你。 雨点滴滴答答敲在沟瓦上，清脆的一片响，屋子里却寂静。夜里冰冷，周身像泡在冷水里发着寒，视野里烛光朦胧，蜡烛泪一滴滴落在瓷盘上，层叠地凝成一朵朵梅花叶。离开沈觉，他又能去哪儿呢？有人的地方才叫家，没有沈觉，他就没有家了，他又成了一个没有根蒂的浮萍。夏侯恋垂着头，松了握住沈觉腕子的手，心直沉下去，落进了深不见底的枯井。然而刚刚松手的那一刹那，他的手又重新被握住。他惊讶地望向沈觉， 夏侯恋。 沈觉一字一句，咬牙切齿， 是不是有病？ 他转过身来，一步步逼近夏侯恋， 森森烛影映着他的脸，是冰冷的炼然。夏侯炼被他逼得后退，渐渐没了退路，后背压在立柜上，云头铜栓子戳着他的腰，微微的疼。沈觉揪住他的衣领，咬着牙道： 娘娘腔，大小姐。夏侯炼，亏你想得出来。 沈觉离他太近，几乎脸贴着脸，他甚至可以感觉到沈觉温热的呼吸。他不敢正视沈觉，沈觉每一个充满恨意的眼神都能让他痛不欲生。他沙哑地开口： 少爷，我没有哪里可以去，你杀了我吧。 他闭着眼等沈觉的发怒，那一瞬间显得格外的长，心在炉锅里煎熬。窗外夜风拂过，新发的枝叶波辣辣的响。在那片风雨交织的静谧里，夏侯炼的下巴忽然被沈觉捏住，被强迫着抬起头，唇上抵上同样的温热。夏侯炼猛地睁开眼，眸子几乎缩成一条细线。他没有等来发落，他等来了一个吻。一瞬间，万籁俱寂。那是一种温热又柔软的触感，轻轻碾磨着，像是试探又像是安抚。他的唇瓣被沈觉含在唇间摩挲，极尽温柔，深藏着多年敢思不敢诉的思慕。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待在那里。沈觉还在继续，滚烫的舌尖撬开夏侯炼的牙关，径直探了进去。夏侯炼一个机灵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想要后退，后脑勺撞上柜门，哐的一声响。沈觉仍是不放过他，一手搂住他的腰，一手按住他的后脑，一半是钳制，一半又是安抚。他的手在他后脑轻轻按摩，舌尖又在肆无忌惮地深入。夏侯炼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阵仗，活了25年，嘴巴除了说话喝酒吃肉没干过别的事情。他想要挣扎，心里却又渴望，这滋味蚀骨销魂，比酒更让人沉迷。他被吻得倒不过气来，直到腿颤身摇的时候，沈觉才松开他。灯火中两人四目相对，彼此的脸皮都像烧红的烙铁。夏侯炼看见沈觉艳若桃李的唇瓣，脑子更是轰然一声巨响，浑身上下热血沸腾。他紧张的舌头直打结，话都说不明白。沈觉却镇定自若，他一方面觉得幸福，一方面又觉得苦涩。兜兜搭搭这么久，原来夏侯炼也喜欢他的。天意真是作弄人，把他们折腾得晕头转向，天爷才欢喜。对着灯细细看夏侯炼，这才看见他刘海底下的伤。他磕得太实诚，脑袋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豁口，都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沈觉吹了几口气，问他： 疼不疼？ 夏侯炼老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他觉得这吻简直像从天而降的一个馅饼，砸得他神魂都出了窍。血潮好不容易平息下来，沈觉吹几口气，又让他情难自已。他抓住沈觉的手臂，使劲喘了几口气，说道： 少爷，你没发烧吧？你喜欢我？ 这么大辣辣的说出口，沈觉终于红了脸，别过眼，咳了一声道： 你有眼睛不会自己看吗？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还问这个？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夏侯炼直愣愣地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